聆听青春，见证未来。九八二生日快乐！ 九八二生日快乐！ 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九八二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 进了！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谢谢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这里是职场有高招，我是孔文啊，依旧在这里陪伴大家，然后也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袁伟老师，袁伟老师来给我们的听友 好，我是大 圆大圆对，然后这个现在听友和网友 千万不要叫我这个老师，因为本身就是我坐在一个这个小鲜肉的旁边就会比较紧张。 我是小鲜肉吗？ 对，绝对是小鲜肉啊。实际我一直在听这个孔文的节目啊，这个 袁伟老师，你给我整紧张了。 对，不是，你知道吗，就是实际我原来对于这个面对小鲜肉的时候会比较羞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80后实际是特别怕跟这个年轻一代去同框的啊。对，用如果说用肉眼去识别。 姐我也是80后。 是吗？我天啊。 对，然后那个 还是要更鲜一些是吧。 然后就是哎，就是你刚才聊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在早晨我们那个青年说的节目里啊，就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提到如果说跟80后90后有一个对比的时候，说现在说90后吧，有一个状态就是那种伪嗨那种。 是吗？ 啊，对，就是看你看到就是很多90后的孩子可能哎，我特别青春洋溢，然后就很多事情特别积极，然后我就是见人不说话不笑那种，但是有的时候那个好像并不是他们的状态，就是有一个调查会显示，就是他们的状态然后体现在交友上还是现在目前更倾向于在这个线上用交友软件，然后线下的时候我也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 哎，这个我特别认同， 是不是 啊？对，就比如说我弟，他就是一个90后、 嗯、 啊，当然就是我们还是独生子女啊，他是我姥姨家的，就这孩子呢，实际 老爷儿家的 啊，对，就是他谁内心装了特别多的事儿，然后内心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包括他心里有父母，然后有老师有同学，他特别在意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感受，不希望也不希望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这个麻烦，但是呢因为他不太善于去表达自己，反倒是让这个父母比较担心，会想哎我儿子怎么一天什么都不跟我说，然后老师说哎这个小朋友好像太过客气了，会觉得这个孩子有一点拘谨。但实际上就是我是可以打开内心的人，打开他内心的人，我会知道这孩子内心当中是始终有别人。 对，要不你看那个就是我们的表演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很多表演的老师就把孩子学表演的时候就是先解放天性， 对不对？ 好像学猴子学猩猩是吧？我觉得这个也 OK， 因为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就说、这个跟小鲜肉同框，孔文说他是八零后啊， 我是八零后， 这个我真特别意外，就是因为就是我之前呢是属于这个用这个眼睛余光，又不太敢正视小鲜肉嘛。啊，对，就是感觉自己这老么咔哧眼的，别讨人嫌。然后就是，我会觉得呢， 姐刚才那话我没接，我不承认。 啊，好吧，谢谢。这会说话，这用东北人说的话就会唠嗑。 会唠嗑。 啊，对，就是呢，我没有想到这么闲，就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然后去坐到这个孔文身边，我会发现，哎，孔文真的好年轻呀。然后，但是你跟我说你是这个八零后，我会比较意外，那是88年或者89年的是吧？ 嗯， 沾一个这个80后的尾巴， 差不离儿啊， 所以那 尾巴， 对，那还是一个小鲜肉、啊。你知道，就80后真的很怕跟这个，尤其是女生，很怕跟这个小鲜肉同框，啊，因为在同样的这个设备、灯光，包括这个不管什么吧，开没开美颜，尤其哎，单人镜头开美颜还好一点，如果没有开美颜的情况下，那真的会感觉哎，确实跟这个小鲜肉相比来说，同框的话会衰老一些。 谢谢我姐，姐，您这嗑唠的也可以 啊。好吧，就是我们互相吹捧一下，实际就是为了 diss 一个人。对，我今天我觉得 高丽老师， 对，我就特别感谢这个孔文，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原来好像曹启泰，台湾的一个主持人曹启泰老师说没有这个意外的直播不是好直播。啊，我这作为这个。出品人啊， 出品人 投资方、每次跟高丽做节目的真是有一种这个坐过山车的感觉。 金主妈妈，你觉得我还行吗？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实际上我一直在跟高丽说你应该多邀请一些这个流量的这个小鲜肉啊来上节目，把这个职场有高招的这个流量呢带一带。啊，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这个自身的这个形象这个比较不自信吧。啊，所以这个高丽同志呢，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邀请一些啊年纪偏长的啊，然后就是对他的这个颜值呢没有过多威胁和伤害的这样的一些嘉宾，啊，来去跟他同框。 好吧，希望这个高丽老师现在没有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刚才跟大圆姐呢，然后就是我们聊到这个80后和90后啊，就是其实。会有很多的角度，很多的话题，我觉得现在都大家都耳朵都已经磨出茧子了，然后无数的角度我们在说这个80后90后， 对， 但是其实总体来讲还都是生活非常幸福的，我觉得就两代人吧， 对 啊，就是这两代人中，然后就是我们今儿会拿出来一个角度，就是就有一词儿叫二代 啊，对， 是吧， 是的， 我觉得好像也应该就是从80后的我们哦，在我们的身边，至少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开始觉得哦，慢慢的好像有这个词儿，我觉得好像70后那个时候他们好像没那么洋气的词儿。你就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富二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穷二代，什么最近然后好像又也衍生出了什么拼二代。 啊，是的。 是吧？ 对， 啊， 就是好像这个70后或者60后那个时候，就大家都是领粮票的，可能差距没有那么大。 全都是穷二代。 啊，全都是穷二代，就是我们家今天这个领了2两猪肉，你们家也没有多少。 嗯。 啊，都是那样一种状态。然后可能是到了80后才会这个改革开放出现这个家庭之间的这个贫富方面的这个差距。所以有的时候会有富二代这个词儿。 对。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会有一种刻板印象。 嗯。 啊，比如说这个我记得原来有一部电视剧叫《北京爱情故事》。那里面就描绘了这个典型的就是杨幂扮演了一个这个援交女吧，然后当时她的这个阶段式的这个男朋友好像就是一个富二代，然后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描绘的好像这个富二代就是开着豪车，然后熠熠笙歌，比如说去一些这个酒吧呀，然后聊一些漂亮的小女孩啊，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刻板的这种印象，我不知道孔文你身边有没有，因为就是咱们还是有一个年代感的啊，就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小青年存在 啊，也会有，曾经可能我就是一个比较能折腾的，算不上富二代，就瞎折腾穷折腾 啊，比如呢，就是你折腾体现在生活和工作上的哪些方面呢？ 就是也会跟大家，就是比如说去什么去嗨个歌啊， 嗯， 然后这个就有的时候，然后这个什么马路牙子，然后也对吧？马路牙子你不睡， 吹吹口哨什么的， 对对对， 嗯， 然后你什么你不睡我不睡，马路牙子谁来睡是不是？嗯，对吧。 那会有那种情况吗？比如说就是豪饮一场，然后要消费几万的这种情况，嗯，会有吗？ 有，比较少。 哦，就是还是你看， 还是 这年代感，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如果说几个朋友自嗨， 嗯， 然后几百块钱， 嗯， 或者千把块钱，我都可以接受。 嗯， 但如果说我喝一顿酒，尬一顿酒，花几万块钱， 嗯， 这是我完全不接受的。 也会有啊，特别少，特别特别少。 嗯， 所以说跟大元姐我们这个聊了这么半天啊， 嗯， 就是今儿我们要跟大家就聊聊， 嗯， 你穷二代。富二代、拼二代，大家在脑子里可以现在可以想一下， 嗯， 对吧？然后这个生活当中场景，想想自己，想想身边的朋友， 嗯，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线上跟我们互动一下。如果说要用一个二代来形容自己，大家会怎么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直播，然后就能够看到，我们可以跟我们互动，然后可以在一直播。啊， 是的， 对吧？ 啊，我们现在一直播的这个热度是2.3万，嗯，还不错， 对吧？一直播 啊， 一直播的朋友们，哎， 嗯， 一直播的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哈，对，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嗯，如果要用一个二代来形容一下自己，大家会怎么说？就是我们聊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我们是不是就是先？我觉得就这个真的是不好定义，但是我们大概的也稍微明晰一下吧， 嗯， 是吧？ 嗯， 什么叫富二代？你就觉得就不差钱，家庭条件优越， 是的。 什么就是生活上什么基本上不用说我去操心什么什么房子啊什么车子啊什么工作呀，对吧？好像一生下来就是那种人人羡慕的那种财务自由的那种生活。 三个字，不差钱， 对吧？就不差钱。 嗯 啊，这是富二代，是不是？ 穷二代呢，好像就是这个条件不是那么好，这个就是家庭条件， 嗯， 尤其原生家庭较为贫穷。哦， 对，可能就是家里给自己提供不了过多的帮助吧，对吧？你可能比如说，说的扎心一点，可能比如说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啊北漂啊混得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们，对吧？ 嗯， 然后也老大不小了，对吧？买房买什么别提房，什么车要好，哎，别不能提，我先把自己，对吧？我先把自己这个月的什么，嗯，这个什么该还的还。是吧？该那个，我自己剩的也就不多了， 甚至还要给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年幼的这个弟弟妹妹，或者给这个老家的父母，啊， 哎 每个月要从自己的这个微薄的工资当中， 嗯， 再给家里寄一部分钱， 嗯 啊， 嗯， 基本上就没有交了房租之后，就没有什么额外的这个消遣，比如说这个搜搜淘宝啊，买买东西啊。 嗯嗯嗯， 就没有这样的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了。 对对对，真的是就是这个相比较来讲， 嗯， 经济压力就会压在一个人身上就比较大了啊。 是的， 因为就是， 嗯， 你就看看自己兜嘛，看兜没脸干净。 对， 就是好吧，我就叫自己穷二代吧。 这如果从这样定义的话，就是每个创业者都是穷二代。 每个创业者都是每个创业者都是有梦想的。 对，好吧，就是 我们有股权。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近的这个股市不太好啊，这个股权好像是一个特别大的，好吧，我不予置评 啊，不予置评 啊 啊！ 但是绝大多数人好像都是拼二代啊，拼二代好像最近两年，生发出这么样的一个词儿。 对， 就是我把这个就是别管自己是富二代也好，还是穷二代也好， 嗯嗯 啊，这个都是以前的老底儿，这个都过去了。啊，但是属于上辈子的事儿。 嗯 啊，我这辈子呢就想当个拼二代。 对对对，而且就是， 啊， 而且就是拼二代呢，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可能还不是说，有的就是我没有， 嗯， 然后我一定要去自己拼， 嗯， 然后以前的时候可能吧，因为社会上会出现一些那个，有一些事件啊， 嗯， 就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富二代呀，然后他们又怎么怎么样了， 嗯， 又高消费了呀， 嗯， 或者又怎么怎么样，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个别的一些消息，让大家会产生一种刻板的印象， 嗯， 哦，然后你是富二代， 嗯， 有的人甚至会片面的，然后我就去什么仇富 啊 之类的，对吧？什么你富二代啊，那你就给你贴上标签，你富二代一定是什么什么什么就为富不仁的呀，什么你富二代就是一定是什么就是成天花天酒地的呀，就一定是那样。但是现在逐渐的大家冷静下来之后， 去看这个问题， 嗯， 然后可能会发生了变化，就是很多的这个我所谓的富二代，也就不叫富二代吧，可能就是我确实人家庭条件就是好，我就不差钱， 嗯， 但是也有自己的梦想，也非常努力，生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也非常的简朴，也不是说特别的奢华， 哦，而且还相对来说比较克制， 对吧？比较克制， 努力， 对吧？就这个，以前的富二代现在也加入了拼二代， 嗯 啊，就是咱没什么都没有的，那我只能拼了，我也在拼二代。 对，好像就是会被冠上，比如说他们是一群不怕输光的族群， 啊 啊，别管就是我这是曾经有这个父母的这个家底的积淀， 嗯， 还是说这个父母什么都没留给我，留给我一堆债， 嗯， 但是我就是有一股子不怕输光的这个勇气， 嗯 啊，全力以赴去拼， 嗯 啊，比如说最近就是我不知道孔儿看不看世界杯， 那我看 啊，昨天那场球看了吗？ 你说是葡萄牙踢摩洛哥那个 啊？对对对对， 他们踢的时候我也在踢， 什么情况？ 就是那个 就以高阳为首的 啊， 以高阳为首的，然后就是张悦已经踢废了， 那为什么呢？那大长腿， 大长腿不好使，把指甲盖踢没了。 啊，就等于是他们在踢的同时，然后你们也在踢。 对对，我们自己然后组了一球队，然后也这个参与嘛。 那就等于是这场球你只能看回看了是吧？ 对，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也是 C 罗进的球，1-0。 啊，对，但是就是今天好像就是包括昨天一直大家去争议的一段，就是这个 C 罗的这个脚摔。 哦，这个我还真不是特别的了解。 这个是我昨天呢，在这场球的这个时间呢，我在跟朋友谈一些这个合作上的这个商务，关于挣钱的一些事儿。 嗯， 所以我也没有看这场球，然后我也是这个通过刷朋友圈，然后看我的这个微博上大家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热度，发现就是大家主要的一个症结停留在 C 罗的这个假摔上 啊。 但是呢，就是我比较认同的这个 C 罗的一点，就是他始终特别拼， 没错。 啊，就包括前一阶段有一篇文章在刷，说这个 C 罗今年已经33岁了，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职业赛场上，他已经算是一个老球员了。 对， 啊，这个但是呢，他依然保持着23岁的这样一个体魄，然后甚至有他的这个同样的这个球队的这个队友来去爆料说，如果 C 罗邀请你去他们家去吃饭，千万别答应。说为什么呢？ 吃不着好东西。 对，就是沙拉。然后白水煮鸡胸肉， 对，不是传说就是晚上他媳妇要跟他一块儿睡觉都得等会儿的吗？ 是的，就一定他要吃完这些东西，在这个最起码练4个小时 啊。 对，就是他始终是一个我先不说这个作为一个伪球迷啊，这个一个颜值控，我先不评价他说这个假摔怎么样啊，因为这个会有一个更这个职业专业的一个界定。但是 C 罗首先他非常这个拼，他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这个拼二代，包括他现在的这个妻子啊，就也不算妻子，女朋友，虽然俩人这连孩子都生了啊。 对，是。 然后就据说这个是曾经是在这个西班牙的一个这个销售的一个店员啊，然后他之所以能把这个 C 罗这个给这个是这个收获芳心，应该是这个。 就 男对女是吧？ 可以这么说， 凑合，就是可以牢牢的把这个 C 罗，这个他的目光锁定在自己身上，然后并且跟自己生孩子，据说这个世界杯之后他们俩就要结婚了，领证了，据说他就是一个拼二代，出身非常普通，非常贫寒，然后在这个之前甚至在英国做过保姆，认识 C 罗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这个销售。 啊， 而是买东西的时候认识的 C 罗 啊，对，这个我之前也看过类似的， 对，这还是蛮浪漫，但是他可以吸引 C 罗的，不是说他很漂亮，更多的是他身上跟 C 罗有很多内在的 match 的东西， 没错， 比如说拼搏， 没错， 对，所以就说，这个 C 罗曝光最高的这个广告，就是从这个优秀到领袖。我们先不说这个领袖应该如何，但我特别认同的就是 C 罗，他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拼二代。 对，大姚姐这个说的这举的这个例子 啊， 非常应景，非常的贴切。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再次要声明，就是这个今天孔文绝对是救场。 我、 而且是在这个上一场的这个直播， 嗯， 刚刚结束， 嗯， 然后很强行的被我们塞了稿子，然后直接给摁在这儿了，就是孔文你离不开了，然后孔文呢，基本上这个稿子呢就是匆匆忙忙只是扫了一眼， 嗯， 但是说实话啊，嗯，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嘉宾。就是我这个稿子也是匆匆忙忙在打印稿子，今天我连打印稿子这活都干了， 是吧？ 啊，对， 我觉得， 嗯， 我觉得这个网友朋友们应该觉得我今天跟大元姐我们这个偶遇的今天这个组合，嗯，是不是我们这嗑唠的还可以吧？ 我觉得还可以，就今天这个热度最起码没有比昨天低。 你看， 对， 高丽老师心里。 这应该就是某人呢，经常自诩为自己是一个这个从事多年， 嗯 啊，就十几年，有一个人的这个青春期， 嗯， 一般长的这个老主持人 啊， 哦，对， 一老偏二代， 对，从某种程度上算吧。 啊， 对对，就是他就是高丽呢，是内心属于这个，对于广播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热爱， 嗯，啊 对，但是这个就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在这个精通快速上啊，就遇到这个泥罐车，翻车的这样一个事故， 哦，哎呦， 所以就是到现在呢，就是N 长时间纹丝不动，嗯，那没办法啊，就还好今天嘉宾是我 啊， 哎，我发现就是我们俩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遭遇到这个， 嗯， 比如说交通管制， 嗯， 啊，可能我都能看到台里，我上不来的时候， 嗯， 那么这个高丽呢就上演这个教科书式的这种救场， 嗯， 啊，我在这个嘉宾没有到场的时候， 嗯， 我一个主持人，我怎么说，一直等到这个嘉宾到， 嗯， 但是我作为这个嘉宾呢，就是很奇怪啊，就是。我觉得这个高丽他一定是有意而为之，就是每次到我做嘉宾的时候， 嗯， 也会遭遇到他的各种的这个小情况啊，然后我就要应对，比如说今天我要帮他去打印稿子， 嗯 啊，然后还要这个请我们这个上一场的这个主持人， 嗯 啊，在这个突发情况下来去救场。 老偏二代也有累的时候啊， 我觉得就是这个他是直接把这个泥罐车的这个影像拍给我，但是我觉得呢， 嗯， 还是应该是这个年纪大了， 嗯， 起晚了，这种可能性更高一点。 嗯，对，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这个，大家想一下啊， 嗯， 脑子当中脑补一下，然后这个， 嗯， 看一下自己觉得是个什么二代 啊， 对吧？然后就是，嗯，刚才跟这个大元姐也聊了，这个你富二代，其实我的一个个人的观点就是，就是人有的时候生下来之后吧， 嗯， 他所面临的生活环境就是，逐渐他的，然后慢慢长大之后，他身边的所拥有的， 嗯， 因为人都是具有社会属性的， 嗯，是的， 他所拥有的这个社会的资源确实是不一样的， 嗯， 啊，那么不一样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会产生不公平， 是的， 对吧？ 嗯， 那么就是你大元姐，你觉得就是天生的，就是我这没办法左右，我妈就给我生那儿了，对吧？那我没辙， 对。 但是我后天的一些我生活当中的一些资源， 嗯， 然后你成为什么二代或许不重要， 嗯， 你觉得对以后的人生的成长的轨迹，你觉得这个影响大吗？或者有多大？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等于是两个问题， 俩问题 ， 对对，啊， 首先是公平这事儿。我记得昨天的这个嘉宾呢，就是董博文董小姐，她就说她在公司呢， 嗯， 是倡导公平，但是我可能跟她恰恰相反， 嗯， 我在员工进入到公司第一天，我一定会跟她说不要追求公平， 嗯， 你如果特别看重这个公平，你本身就已经输了， 嗯， 啊，对，因为你每个人的这个标准或者所谓衡量公平的这个标尺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在职场这个范畴只有一种公平啊。我们再说回这个 C 罗，我别管说大家 diss 他假摔，然后说他这个用假摔这种方式来赢得点球，最终赢得比赛，这个吃相不够好看， 嗯 啊，会觉得这个球员是不是太没有底线了， 嗯， 为了赢而没有任何底线， 嗯， 我先不说，首先这个假摔是一种技巧， 嗯， 还是说他触犯了一个这个球员的底线，因为我不专业，所以我不探讨， 嗯， 但我说从职场的角度，我既然拿着这个巨额的这个 薪水 是吧， 股权， 对，还有包括拿着这个 高昂的各种这个广告赞助方的这个赞助，那么我既然到了世界杯这个平台上、职场上，我作为球星，我就要拼尽一切，想尽一切办法， 哎， 把球踢得专业且职业，而且一定要进球。 没错， 要不然我干嘛呢？是吧？我台桌我都上了，牌桌我都上了，我说我不玩了， 嗯 啊，然后或者是我各种情绪，我会觉得啊、这个会被各种这个情绪所牵绊，那干嘛来了？啊、你的职业精神在哪儿、嗯？ 对， 是吧？ 哎，对，但大元姐，其实说 不要追求公平。 对，大元姐，其实说到这儿的话，然后就是我也举例一个就是球员，然后就是梅西嘛， 嗯， 对吧？就然后据说这个梅西原来小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应该能算得上一拼二代。因为梅西的个子本身不是特别高，可能就 是 1米7左右， 是的。 然后小的时候，然后就是还有个不长个的这个阶段， 嗯 啊，然后后来靠自己的努力，他其实本身自己天赋不是特别好，但是靠着自己天生的敏感、后天的努力，然后现在成为这个阿根廷队，然后这支足球队的又一个领袖， 嗯 啊。但是像大元姐刚刚说的，如果在世界杯这个职场上，那么 C 罗目前的表现他是称职的， 是的， 他是可以被认可的， 是的。 但是梅西的表现，就。 对，就包括那天，对，包括那天那个点球，啊，这个大家就会 diss 梅西说啊，连点球， 对， 你都弄不进去， 对对对， 啊、是吧？就是会觉得有失这个 有失水准， 是的、 啊， 是的，因为你是梅西啊，你要你的所有的职场表现都要衬得上你是梅西， 对， 啊， 没错， 是吧？ 没错、 啊。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追求公平啊、 嗯， 没有绝对的公平。我们既然来到职场上，我们就要看这个环境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嗯， 然后你可以说我先天的这个可能没有出生在一个特别优渥的家庭， 嗯，嗯， 然后我也没有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 嗯， 啊，那你这个条件已经很差了， 嗯， 你再不拼一拼，那就不会像头几天我们报的那个社会新闻，说一个孩子在父母去世之后，把家里的这个所有的东西能够得着的东西都吃光了， 嗯， 但是唯独没有出去工作，最后是在家活活饿死的，只有20多岁 啊、 哦、啊，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就是很令人意外， 嗯 啊，然后包括，哎，对我们这个是不是要进这个半点的这个广告时间了，是吧？ 对，然后呢，在我们进半点之前呢，然后那个。 来，孔文来读一下广告 吧。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对吧？ 嗯。 然后现在不管是大家现在，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半天，反正，哎呀，就这个稍显是不是稍显沉重一些啊？倒也没有吧，倒也没有、 嗯， 反正跟大家说一好事吧，对吧？你认为每个人的起跑线是一样的吗？起跑线不同，对人生的影响是绝对的吗？添加招娣的微信吧。招娣不仅可以帮你修改简历，还能够给你提供专业的职业指导。他的微信号是158-015-52030。现在猎聘校园已经发布了关于项目经理、产品运营实习生、营销经理等热门岗位的招聘信息。感兴趣的伙伴们，请赶快添加招娣的微信158-015-52030。 我为这个广告点满分。 这广有一点。没发挥特别好， 就我觉得已经这是个戏精上身了， 没发挥特别好， 就戏精本文， 哦，是吧？ 对， 我觉得那个、 嗯、 没下半个时段还有，要不下半个时段咱换一别的版本， 这也可以， 是吗？ 对 啊， 这个我们这还有时间吗？再来一个版本， 我们那个。嗯，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8，然后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二代的话题，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我究竟是一个富二代，我还是一个穷二代，然后我哪个都不沾，我其实都是一个很努力的拼二代。大家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在一直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职场有告招。 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人才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 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化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坐看云起，孔文今儿支招啊！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孔文。大圆姐， 大家好，我是大圆。 哎，大圆姐，那个上半个时段跟大家已经聊了天。哎，对，这我们这台庆这事儿必须得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先跟大家说，在这个6月26号呢，我们青年广播是台庆一周年啊，在这个活动当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要特别强调一下。以下的是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非常的豪华啊！然后在活动的当天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啊线下的活动，线下呢会陪大家做蛋糕啊、看电影啊。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小改改会化身这个蛋糕制作师，在我们的982特别放映厅，我们会跟大家看一部跟青春、跟回忆有关的电影。所以呢，大家赶快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啊982活力982，982青年说，982青年说是我的节目，对，大家在一直播也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现在正在直播的是职场有高招， 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啊，这个今儿我们跟大家跟大圆姐聊的是这个二代的话题，穷二代。富二代、拼二代，啊，这个上半个时段我们聊了挺多了，但是我们职场有高招，就是这个几个二代之间肯定是会有差距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可能就是富二代和这个穷二代，当然也聊了挺多，就是肯定是他是有不公平的，面对的资源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吧？但是怎么样能改变或者说缩小这种天生的差距或者说不公平呢？我们给大家支两招啊，支两招，孔文支两招。第一招，这个啊，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它可能并不是伴随你一生的。伴随你一生的是什么呢？是你接受的教育理念和思维方式，是伴随你一生的。它有的时候远远超过人民币物质所带来的价值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说的不好啊，仅供大家参考。起跑线呢，并不决定一切，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机遇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是大家时刻在努力，时刻准备好，时刻在路上就好了。 嗯，就是说到这个时刻， 大二姐鼓掌， 鼓掌鼓掌。就说到在这个路上，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广告时间，我又跟这个高丽互动了一下，就是依然是在堵在双桥上，然后这个他给我发来信息，说我一直在 diss 他，这个内心不会痛吗？我说我内心很欢乐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胖女人啊，平时这个嘴上不饶人， 多么痛的领悟。 哎，对不对？他还经常特别喜欢飙歌，你知道吗？这个胖子真是。这个五音不是特别全，然后呢还 高丽老师唱的还行吧？ 真的吗？就是他经常会唱上个世纪的这种老歌， 难忘记 差不多，就是因为我妈有的时候会听，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呢，然后也我给他下了一直播，然后他也会盯着这个节目看，然后他会比较喜欢听高丽唱的老歌。我说啊，那看来就是这个高丽作为70后呢，跟50后确实是没有什么代沟的， 好吧。 就是他说他一直堵在这个双桥上，然后我跟他说你可以找一个地方掉下头，就可以回到这个宋庄去了，就不用再来了啊。今天这个场子我和这个孔儿可以 hold 得住。 对，然后那个也感谢高丽老师，然后从这个现场给我们发回的这个路况啊，然后现在在双桥，在这个京通快速的双桥附近，然后是这个有交通事故，然后造成了这个局部的拥堵，然后大家那个建议大家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哎，我觉得这是让主持人体验各种拥堵路线，然后同时通过这个我们的青年广播传递给大家现在的各个拥堵路段的信息，倒是蛮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直播的东西。 对对对，但是 节目效果我觉得也会非常好。 是的，就是增强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服务性。 对 啊，就是堵了高丽一个啊，但是我们今天很欢乐。然后。对，就是我们上半场的时候实际在探讨这个所谓的穷二代或者说富二代。 对， 但实际就还是那句话，上辈子的事儿我不管，上辈子我只管这辈子，我把自己定义成这个拼二代啊，别管说我这个起跑线是什么样的，这个起跑线包括我所说的教育，然后原生家庭所给我的一定的这个物质基础，但是呢就是你说怎么这个追求所谓的公平，没有公平，没有公平，就是你如果说每个地方拿一个标尺说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你看这不顺眼，看那不顺眼，那基本上就已经输了，咱就不用说这个起跑线了，可能连那个牌桌，连那个跑道的这个边儿就已经摸不上了，但是拼搏这个词儿它是一个永恒的，但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其实小编今天给我们准备的这个料还是蛮多的， 哎， 他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故事来印证什么叫做拼二代，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赌王最小的儿子，这个叫何猷君，之前一段时间好像因为上了一个这个综艺节目啊，最强大脑，然后当然呢也有一部分的这个跟女名模的这个。这个爱情的这个好像不知道是绯闻还是什么，然后所以经常我会在这个网络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来发现这个所谓的富二代，但是呢他这个在这个最强大脑上的这个各种表现，还是非常的惹眼的，比如说同样竞技的也是来自清华、哈佛等学府的这个学霸的，但是他是基本上连续两个环节夺得第一，这个。据说是没有依靠家人和财富啊，就是他没有通过自己的这个家庭背景来贿赂导演组啊，达到了这样一个这个最强大脑这样一个特别优质的表现。 对对对， 啊对， 我们也相信这个清华和哈佛的公平和公正。 是的， 对 啊，然后他是一个这个凭智商啊，从富二代成为了拼二代。 对。 这但是就是列举的这个所谓的富二代当中，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例子。 伊万卡。 伊万卡， 哎， 对，来，这我来跟大家，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伊万卡是谁呢？他爸是谁呢？特朗普，啊，这个一出生就有豪华游艇和别墅，7岁就有了自己的大钻石，但是呢， 他没有依靠家里的财富，他异常的努力和勤奋，以全优的成绩从赫赫有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这商学院确实厉害，这商学院确实厉害，而且呢创立了自己的时尚品牌。他经常每天只睡四个点，早晨6点起床跑步，跑完步之后开始一天紧张的工作，挺努力的。 对， 从这个就是时间的规划上来讲确实挺努力的。 对，就是包括那个他老爸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就说呢，就是大家经常会diss川普，说他喜欢吃麦当劳，但他为什么喜欢吃麦当劳呢？ 现在我们叫金拱门， 就是省时间，因为跟有钱人去探讨时间，他会觉得这个说以前的这个美国总统呢会邀请这个所谓的白宫晚宴，他觉得特别浪费时间，他说如果我今年如果非要办这个白宫晚宴的话，我就直接塞他一份麦当劳套餐，然后咱们谈正事儿， 是吧？就拿着溜达着，咱就不是聊了。 对的，对的，就是珍惜所有的时间，用来去做事情。还是蛮拼的啊！别管是他这个漂亮的这个拥有模特身材的这个大女儿伊万卡，还是这个老爸本人啊，都是蛮拼的。别的方面我们不予置评啊。这个从拼搏这个角度，就是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但这两个都是所谓的富二代转成拼二代。 对 啊，当然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今年在哈佛大学第365个毕业典礼上，寒门学子何江成为了走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的中国大陆第一人。这位获得哈佛校内最高荣誉的年轻人，他是来自湖南宁乡的一个农村家庭，他的母亲甚至不识字儿。 对， 这是比较震撼我的。 对， 因为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孔儿现在的这个情况啊，有没有女朋友？有没有？ 没有。 那行了，一会儿给你介绍。 就等你这句话呢，姐。 媒婆本婆。 就等你这句话呢。 对，就是我自己本身呢，就是这个，中年女性嘛，哈，人到中年30好几了。 这话没接啊。 啊，两个孩子妈妈。所以就是他说他的母亲甚至不识字儿，这个是比较这个比较能扎到我的。因为我发现呢，就是现在呢确实这个中小学啊，这个确实是在减负，孩子们的这个课业负担不那么重，但是不那么重的时候反倒会比较依赖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所反哺给他的这个教育，就是我可以接受这个家庭会比较贫困，但是如果说这个母亲本身不识字儿，他对孩子的这个指导上确实会差很多。 没错， 就我们先不说他这个家庭这个生活条件如何， 对 啊，我们就已经没有办法去追溯了。但他妈甚至连字儿都不识，那基本上就全靠这孩子自己一个。 对 啊，你想想一个这个农村孩子，他得有多强大的这个意志力，他得多拼，才能从一个这个湖南的宁乡的一个农村家庭走到哈佛。 哎，对，而且就聊到这儿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去证实一下。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无论是这个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或者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两种家庭出来的孩子，因为家庭的经济原因吧，可能给他们带来的资源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吧？那么给他们带来的资源不一样，有的时候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伴随着他们这种能力的诞生，方方面面的能力的诞生， 是的， 他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吧？ 比如说呢，就是有的一些这个家庭条件比较优渥，父母可以给予孩子更多尝试的机会，比如说这个寒暑假的这个各种夏令营。对，就是父母呢，如果他的教育理念更为先进一些，父母是有勇气让孩子，比如说我今天听广播那个就听到了，就是国外有一个幼儿园，就是让孩子专门做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这个危险的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用电锯去锯木头。那么它都是一个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年纪特别小的。这在我们中国很多家长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让孩子用电锯去锯木头。但是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理念就是很危险，但是很危险的这个事情孩子就不做吗？他终将是要离开父母走向社会的。 对 啊，你与其告诉他不做，不如告诉他面对危险的时候我该如何做是不会让自己和别人受到伤害的。 对， 所以本身可以让孩子去尝试这种教育的父母， 他本身就很勇敢。 没错， 我们先不说他的这个经济条件如何，从理念上他就已经跟很多家长相比，他就已经赢了。 对， 那我们再说这个传统上的这个富二代或者是穷二代，更多的是说我从这个家庭的这个条件，经济条件，物质基础来去界定。但实际上在今天这个时代，实际差距不是那么大，尤其是城市人群，城市人群之间的这个差距不是特别大，就是从一些这个基本的教育，因为本身我们这个义务教育做的也特别好，只不过是说每个家长的这个教育理念会有巨大的这个差距。那么现在这个家庭这个教育呢，又特别依赖原生家庭的教育，父母所给予的这个教育。如果说我们说他的这个父母整个的这个教育理念不够好，确实会影响到孩子很多比如说他的思考方式，比如说他的这个对一件事情他的这个 认知。 对，因为之前我自己会上很多很多的这个家长课啊，然后这个有一个老师说在孩子这个学习各种文章的时候，实际最重要的一个文章是什么？是议论文。这个议论文是伴随着他后面很多人生的各个这个阶段。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会经常写一些这个所谓美文，散文或者是一些说明文，这一类的。但是呢，这个校长他所说的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首先他有观点，然后他要通过一定的条理和逻辑来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清楚的，然后用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会伴随着后面人生很多很多的这个场合。 对， 所以就是有些父母他是具备这样的这个能力的，但是有些父母他是本身他自己是很浑浊的，他可能他带给他子女的就是也是很浑浊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种差异的话，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这个差异，然后伴随着我们科技的变化，我们生活的变化，这种差异在逐渐的缩小。 这个我特别认同， 就是互联网， 对，就是各种教育资源的这个获得。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这个线上教育太依赖父母了，尤其是小孩子。就我给他一个下载一个 iPad， 我依然要在旁边去监督他，因为小孩子嘛，他还是这个不是特别自制的，就是他可能会把这个学拼音的或者学英语的这个 APP 关掉，换到一个动画片的或者是游戏的一个频道，然后呢，我作为父母要在旁边去监督他，这可能是他不那么完美的地方。但是呢，它确实是降低了很多人受教育的这个门槛。 没错 啊，因为首先线上课程它更加便宜，而且它打破了这个空间上的这种限制。 对 啊，比如说这个在这个二三线城市，它的这个教育资源不是那么均衡的地方，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比如说9.9啊，甚至更加便宜的免费的一些课程，让这些孩子体会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教育上的这种均衡，或者是所谓的公平吧。 没错。你看这个，如果说刚刚走入职场的这个青年朋友们，对吧？然后你把频率调到这个 FM98.2， 对吧？然后在蜻蜓啊、北京青年广播呀，这个木耳 FM 啊，你搜职场有高招，免费听我们的节目，对吧？免费跟我们互动，然后你在这个我们的那个关爱青年计划呀，一直播的那问题呀，对吧？大圆姐人都在这儿呢，你把那个就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大圆姐，就给你解答了。 对，而且呢，就是你看这个广告，就是来的猝不及防，就是孔儿这样的主持人，就是我特别喜欢。 就刚才那个刚才那波广告挺短的，是吧？ 就是我喜欢简单粗暴的。 你等着，大圆姐等着啊。你认为每个人的起跑线是一样的吗？起跑线不同，对人生的影响是绝对的吗？添加招娣的微信吧，招娣不仅可以帮你修改简历，还能够给你提供专业的职业指导。他的微信号是15801552030。现在猎聘校园已经发布了关于项目经理、产品运营实习生、营销经理等热门岗位的招聘信息，感兴趣的伙伴赶快添加招娣的微信15801552030。 太浮夸了， 太浮夸 了，鼓掌， 太浮夸了。 就是你看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在我因为我们是直播节目广播节目啊，还是为这个陪伴的属性会更多一些。 对 啊，就是表达不用那么含蓄，就直给一点。 是 对这个演技可以略为浮夸 而且演员呢， 对对对对对啊，没错 呀，要不然就是我这个娱乐至死啊，就是我用我这个浮夸演技，特别简单粗暴的。 对，因为我们广播的这个就声这个表现形式，我们的媒介就只有我们的语言，我们要用我们的语言，然后给大家就是描绘所有的情绪，把控我们的节奏，就不像这个有画面的时候，对吧？有画面的伴 啊，它可以歪歪一下， 对对对 对 对 对， 可以可以歪歪一下， 对，然后。这个就说到这个广告啊，最近也有我们的合作方的一家这个广告，然后在这个网上也会被大家 diss， 可能就是大家感觉这个太过简单粗暴了。但是可能这个作为这个广告人啊，老广告人，我感觉到是蛮直给的，倒挺好的。就包括这个史玉柱之前做的那个脑白金， 今年过节不收礼嘛。 对对对，像念咒一样，但是大家烦他。 没错， 但是确实是记住了， 没错 啊，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探讨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来去成为拼二代了？ 成为拼二代，我觉得就是大元姐刚才一直，因为大元姐也跟这个听友朋友们这个聊过，说因为自己现在也是一个妈妈。然后就是也会很跟大家强调，因为就是原生家庭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对吧？ 对的，对的。 对，我觉得原生家庭，然后这个对家庭的影响会挺重要的。就不管你是富二代也好，你还是这个穷二代也好，就原生家庭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因为从小的时候，那你最早的这个教育环境，那就是自己的家嘛，就是自己的父母嘛， 是的， 对吧？就刚才那个大元姐提到的那个何猷君，对吧？赌王的儿子。是吧？ 他爸对他好像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好好读书。 对呀、是吧？所以说这就是原生家庭，就是他虽然是出身富贵，是吧？然后后来有了一些这个家庭有了一些问题，但还是以自己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这个香港大学，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建立起了这个属于自己的这个商业帝国。所以我觉得原生家庭。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是他老爸给他的， 老爸给他的 一些启示，就是你这个所谓的这个，过去讲说富不过三代，我身边的啊，就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对，就是我这个孔儿身边会有一些这个家境条件比较好的这些朋友， 也会有 啊。对，然后我身边实际也有这样的这个朋友，反倒我去观察他们生活当中哈，包括工作上的各种表现，他真的是比较克制，也很内敛，并没有想象当中的，比如说开着这个豪车，都很正常。也谈不上豪车，他对车的这个标准也很低，就安全就可以。就是别到时候趴在路上。别自燃了。 没错， 这就可以。然后对于生活要求呢也很简单，但是他比如说肯花钱的地方，他肯给朋友去花钱。对，比如说这个请朋友喝顿小酒啊，他真是就是特别怕这个你吃不好喝不好，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要求呢，真的是极低极低。 哎，我是这样的。 你是这样的是吧？ 我是这样的。 你是 对，但是我不是什么二代啊，但是我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属于这个男孩嘛，和仗义， 对 爷们儿一点， 对，有的 大气， 对，有的时候你不就给朋友花钱什么的，就没走来，你上， 对对对， 对，没问题， 对自己淘宝十块钱一双的这个小白鞋，哎呀，也就是对摊了板，对孔儿就直接就脱鞋了，可能五块钱淘宝同款是吧？对，所以就是对于这个，但是。他生活上很节俭，但是工作上确实非常非常拼。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早起的人啊，我不是因为有这个职场有高招，我每天要早起啊，这个盯着这个高丽有没有迟到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是就是我真的有这个早起的习惯，比如说这个早上五六点钟可能就起来了，但是我会发现呢，就是像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这个看一下朋友圈会发现，这些人。比我起的更早，因为他们也会发布，比如说自己在这个奔赴机场的路上，或者说他头一天已经赶了这个很晚的这个飞机，刚回到北京，第二天又要去飞了，对，就是你会感受到他的那种这个，虽然家庭条件已经很优渥了，但他依然很拼。但是我也私下问过他，我说您都这样了啊，是吧？都可以做我们的 LP 了，就有什么拼的呢？他这么跟我讲，说每一个所有的这个企业呀。这个它都有一个循环，对，就是而且呢，企业为了发展，它一定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负债。对我们一般的这个家庭，可能有负债的情况下不多，基本都是这个量入为出，是吧？我这个家庭有多少收入，然后我呢就搭配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最多就是我背一个房贷， 对 啊，然后背一个车贷， 嗯 啊，这就一般的这个家庭所谓的负债。 嗯， 但对于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家族企业，他为了企业的这个生生不息和发展， 嗯， 和迅速的占领一部分的这个市场，取得先机，他向银行抵款贷款啊，抵押贷款啊，然后甚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募资渠道啊，来给自己去募资，那他可能背后是一个深渊的。 嗯， 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就是扛着这个啊，近百万的这样的一个房贷的压力， 嗯， 但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可能就是以亿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负债。那他所以背后是深渊，我们看到的是他的风光，但他背后是深渊。 嗯， 啊，他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不克制，然后任何的错误，让自己的这个不管是家族的财富也好， 嗯， 还是家族的这个企业的传承， 嗯， 还有家风的传承也好， 嗯嗯， 在这一代，在自己这一代啊，葬送在自己的这个手里， 嗯 啊，他是不允许的，所以他反倒更加拼搏，更加克制， 嗯， 更加去努力。 嗯嗯，对，这个也好像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就会说， 嗯， 我生活得很不开心，我挣钱少，对吧， 嗯， 我工资低，对吧， 对， 然后我有一天我一定有钱了之后，然后哦那我就好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你真的到那一天了之后吧，肯定跟你当初想的也不完全一样，然后呢就是你羡慕的别人的生活， 嗯， 他们也可能会在羡慕你， 嗯， 他们也有他们的烦恼。 是的是的啊，就刚才我们有一个这个网友也在跟我们互动说，这个， 嗯， 怎么看新二代，然后或者看一个这个明星的这个儿子低调， 嗯 啊，这个确实，这个星二代我不太了解。 星二代， 啊，确实不是特别关注。 星，嗯，二代也有坑爹的吗？ 啊，也有坑爹的，但是我确实对这个圈子不太了解。 嗯，对 啊，没有接触到本尊不义之平。 对对对，因为确实是因为这个有网友问到呢，确实我们都是局外人。 对 对吧，我们都是局外人，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一些也都是我们通过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兄弟媒体啊， 嗯， 然后看到的一些报道，然后这个啊会出来的一些消息，然后总之是那比如说星二代你也是要靠你自己的作品的，要靠自己的演技 的。是 的， 可能你那个， 啊， 这个父母的这个力量会让你获得很多的这个， 嗯， 好剧本， 嗯， 或者是， 嗯， 更好的这个所谓的业内资源， 嗯嗯嗯， 比如说时尚资源， 那，嗯，没错， 但最终是要拿你的这个演技和作品来去说话的。 没错 啊，你就这个你再是谁是谁的儿子，大家买的是你父母的账啊，你演的特别拙劣的话，我不相信在这个时代还有人说这个是某人的儿子，然后 我去看你的作品， 我去看他，然后为他去这个去这个 买单 啊，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话，至少我不会， 我也不会 啊，就是你演的差，对我迅速调台，我一分钟都忍不了，嗯， 对对对 啊，就是你就是在耽误我的时间， 没错，因为我们这个真的是就是， 嗯， 所以说有一门生意叫好生意，就是说如果能把大家的这个时间占领过来的话，那 嗯。 用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一个什么样的载体，那它就是一门好生意嘛。因为人的时间呢，就只有每天24小时，那有些时间那是固定的，你必须要睡觉，你必须要吃喝拉撒，你剩多长时间去拼搏？ 是的，是的， 啊。 然后他这个人挺好玩啊，他问这个有一个罗斯柴尔德也是这样吗？好像是一个这个欧洲的一个古老的一个 罗斯柴尔德一家族吧。 对，是一个家族， 嗯嗯 啊，就他们这个家族是怎么样的？ 这个回头我们科普一下，我们自己也 是的，是的，是的，就我们恶补一下， 嗯， 就是还是这样，就是很感谢我们的网友， 对 啊，跟我们去互动， 嗯， 但是呢，毕竟我们这个平台是北京青年广播，我们还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这个， 嗯， 传统媒体， 嗯， 啊，传统媒体本媒，所以呢，在我们没有经过查证。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嗯嗯， 啊，还是不要给出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见解， 对对对， 因为不了解， 对，因为不了解，嗯，我们给大家这个给出的信息呢都是准确的， 啊，嗯， 然后这个没关系，我们今儿不了解，我们回去恶补啊，谢谢网友， 好的， 谢谢网友， 好的，谢谢 嗯嗯嗯， 啊，这个时间进入到了这个上午的10:57:56啊，咱们可以总结一下了， 总结一下，来， 啊， 大圆姐，总结的时间来。 啊，就是总结这个陈词，实际我们今天做一个职场节目，在探讨这个所谓的这个，不管是什么二代，啊，终归呢，就是我比较认同的，我不管是我啊，还是孔文，还是这个在依然堵在路上的这个高丽，我们都认同我们自己是拼二代。啊，别管我们这个上辈子啊，上一代人是什么样子的， 嗯嗯， 我们这辈子只做我们自己的啊应该做的这个事情，认定了方向，全力以赴。 嗯， 啊，为什么？我上了台桌了， 嗯， 啊，我在这个职场上就是要这个 有收获，别管这个收获是什么，可能是说财富的积累，影响力的这个扩大，但是我既然有机会坐在这个台桌上啊，我就要成为平二代，把这个牌打下去，打好，但是呢，同样注意吃相，注意自己的底线。